北京时间21点整。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的一位好友的故事。这个生于农村却不甘于生活在农村的姑娘，一直在大城市跌跌撞撞的打拼，屡战屡败的她是否还能坚持到最后呢？ 关注一下这个网店，这是我好朋友开的，专门卖我们老家的蘑菇，特别好吃。那个你可以买来试试看，如果要是觉得好，能不能帮忙跟顾客们打个广告？你接触的人多，就当是支持一下年轻人创业吧。 嗯，好啊，我就先买点试试看。 哎呦，谢谢。哎，主要是我这个朋友创业太不容易了，有时候我真的是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努力的人，哎，却总是没有办法成功呢？ 创业啊，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容易啊。哎，话说你这个朋友为什么想卖蘑菇啊？ 哎，这就说来话长了。他呢叫冬梅，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老家在内蒙古一个小村子里。冬梅他们家没有男孩，这在我们那儿其实是件很丢脸的事儿，所以冬梅从小就被他爸当男孩养。他爸一直就告诉他要争气，要有出息，所以冬梅一直都很上进，喂羊、放牛、干农活、做饭，可以说是样样拿手。可唯独这个学习成绩，哎， 不太理想。 其实吧，她很努力，高考那年甚至学到神经衰弱，可是最后呢，只考上了呼和浩特一个专科学校，我考上了北京的医学院。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分开了，但一直都还有联系。我知道读大专的时候他也很拼命，毕业时足足攒了有1米高的奖状和证书，靠着这些他进了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很稳定，但薪水一般，他和他父母都不是很满意，所以呢他决定去当兵，因为在部队表现好的话也是挺有前途的，所以征兵消息一发布，冬梅就辞职了。哼，可是没想到女兵身高要1米6才行，可她只有1米58。 也就是说她既没当成兵又丢了工作。 是啊，所以冬梅就准备在家复习成人高自考，同时给家里的蘑菇棚帮忙。 哦，怪不得会卖蘑菇呢。 对呀，她爸爸盖了10个蘑菇大棚，她妈妈是跑村里到县城的短途客运的。 这听上去日子过得挺好的呀。 是啊，虽说大棚啊、客车啊都是银行贷款买的吧，但在村里人看来也是挺风光的了。就是因为这样，冬梅就更不允许自己偷懒了。她一直以她爸爸为榜样，并且给自己定了2个目标：要么成为优秀的军官，要么就成为优秀的商人。总之，就是一定要走出我们的村子。 那当兵这条路走不通，就只有经商了，所以他就开始开网店了。 没有，中间他绕了好多弯路呢。冬梅知道我有一个师兄，老家也是农村的，不过这个师兄大学一毕业就创立了自己的快递公司。冬梅听说后就希望能跟他干，好歹能积累一些创业的经验。 你就把他介绍过去了？ 嗯，不过半个月后我去公司看他时，发现他就像普通工人一样在给快递分类。当时天气还很冷，他也没戴手套，手指上贴着创可贴，看得我特别心疼。 这难道你这师兄只把他当个快递工人用啊？ 呵呵，连正式工人都算不上，就是没有工资的实习生。所以冬梅就跟我说，他打算主动申请跟我师兄学学怎么跟单，就是相当于了解整个快递的流程。因为他带出来的钱已经不多了，他还是想多学点管理方面的经验。可是说实话，我并不看好这事儿。 为什么呀？ 哎，这就是我一开始并不太想让冬梅过去的原因。我那个师兄啊，做人其实是有问题的。一开始和他一起创业那几个人最后都走了，据说是因为他喜欢自己打理公司。哈，果不其然，冬梅跟他说了之后，师兄只给了他两条路，要么去做话务员，每个月2000块钱，要么是做合伙人，没有工资，盈亏共享。 也就是说，干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活挣点小钱，要么就是白干，积累经营经验。这也太难抉择了吧。 是啊，而且当时和他一起在快递公司打工的一个女孩也劝他不要在那儿待了，因为他感觉公司的经营有问题。那个女孩干了2个多月也一直没拿到工资，他也打算辞职了。可是冬梅不信啊，他就直接去问我师兄公司的经营情况。我师兄生气了，跟他说，是你有经验还是我有经验？想赚钱就要从底层做起。 你这个师兄啊，听上去也有点蛮横。 嗨，你就别提了，我听说以后就劝他赶紧走吧。可是冬梅却不甘心，他说找一份工作很容易，但是他不想只做基层的服务员或者销售。虽说他志向不小，可是我觉得吧，他很不懂得曲线救国，他总是希望一见就可以正中靶心，可是社会现实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呢？不过最后他还是离开了我师兄那里，可父母不想让他回家，他就只好到呼和浩特赶一场场的招聘会。当时他也知道自降身价了，什么普通文员啊，房地产销售啊，他都去投简历，可最后都石沉大海了。哦，对了，冬梅有个男朋友，当时为了陪冬梅，他也辞了自己在老家的工作，和冬梅一起在那个呼市租了个小隔间，俩人一起做兼职。 真不容易啊。 是啊，然后我记得是一天夜里，冬梅突然给我打电话，她说她看到我们老家的镇政府要招一个畜牧员，她想去报名。 是公务员？ 对，冬梅说她爸一直想让她考公务员，所以这次她想试试。他觉得镇子上的人不多，竞争这个岗位的人应该不多。哈，结果没想到竟然有100多人报名。 好家伙， 冬梅过了初试，但复试就被挤掉了。而且最让他郁闷的是，那个挤掉他的人竟然是他的初恋 啊。 哎，他那个初恋已经结婚了，他还劝冬梅呢，说女人嘛还是温柔一点好，不要整天想着事业，最主要的是要嫁一个有用的男人。 哼，这个男人啊，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哼，当年他就是因为劈腿和别的女孩约会，被冬梅撞见了，俩人才分的手，就是个渣男。可现在那个男的这么说冬梅，冬梅也没话说了。毕竟他年纪不小了，跟他同龄的要么嫁了，要么有了稳定的工作，就他自己成了啃老族。冬梅她妈妈曾经劝她，要不还是回过去的建筑公司工作算了。可冬梅知道，老板不会再要她了。毕竟在社会上，像她这样没有经验的毕业生一抓一大把，她干嘛要一个吃回头草的呢？ 那她打算怎么办呢？ 嗯， 正好当时他们家蘑菇长好了，冬梅白天就帮他爸去卖蘑菇，晚上就在棚里看着蘑菇。不过也就是那几天独自看蘑菇的时间，他好像突然就想通了什么似的，特别兴奋地决定自己创业， 就是卖蘑菇。 对，而且他行动力特别强。当时他联系上了所有能联系到的同学，建了一个群，在群里一口气发了上百张图片和十多个文件。他特别自信地跟我们分析说，他们家是种华子菇的，而目前华子菇只有在东北和华北一带有人种植，还都是一些散户，规模不大。这种菌种价钱便宜，口感也很鲜爽，不过销路只有一条，就是商贩过来收货，再用十倍的价格卖到南方。所以他想联合县里所有种华子菇的农户成立一个合作社，建立自己的加工厂，自产自销，所有参与的人都投钱入股，然后就能实现盈亏共享。 嗯，听上去好像挺靠谱的， 是吧？而且冬梅还自己印了宣传单，主打22岁女大学生返乡创业这个宣传口号。冬梅她爸也是全力支持，因为她爸在村里很有威望，所以乡亲们也都出钱参与进来了。不过冬梅的妈妈还是有点担心，她觉得女儿等于是打算一辈子在村子里待着了。可冬梅其实没有，一个月之后她就回到了呼和浩特。冬梅她爸就把打包好的蘑菇快递给她，让她在呼市找买家。说实话，我真挺佩服冬梅的，她竟然很快就找到了愿意合作的同学，他们几个一起发传单，跑客户，冬梅的男朋友还开了网店。 哎，那销售情况怎么样？这么多人一起干，效果应该不错吧？ 呵呵，你想的太简单了。冬梅可能在我们村子里还算是比较有影响力，可是呼和浩特那么大的城市，谁要知道她呢？做生意也是依托于市场的，从来不看人情。而华子菇在呼市其实是没有市场的，大家都没见过这种蘑菇，更别提想吃它了。冬梅搬着整箱的华子菇到大街上一斤一斤的卖，甚至还直接用蘑菇做好了菜请路人品尝，可买账的人也不多。有个小区里的阿姨还特别警惕，问她这蘑菇会不会有毒，冬梅就苦口婆心地给人家解释，结果说了半天人家还是摆摆手走了。 哎呦，真没想到啊，推销一种新食品会这么难， 大家也都没想到啊。所以同学们也都在给冬梅出主意，建议她去集贸市场推销一下，如果有人肯代卖的话，至少还能零散地处理掉目前的一些存货，或者去酒店试一试，毕竟酒店每季度都会推出新菜品，多跑几家说不定会有哪家肯试吃，万一留下了，如果酒店还是连锁店的话，那就很棒了。 哎，你别说，这些主意都不错啊。 所以冬梅就全都去试了呀。每天凌晨4点，她就和她男朋友起床去找市场，回到家都凌晨1点了。 什么？每天只睡3个小时？ 哎，可就这么跑了2个月，冬梅连酒店的厨师长都没见着，钱已经快花光了，市场的摊位也租不起了，她就只能看着那些蘑菇烂掉。当初一起创业的小伙伴也都一个一个离开了。我看到冬梅这个样子，才突然明白了电视里那些招商节目的下面为什么都会有一行字儿。 一行字？什么字？ 就是投资有风险，创业需谨慎啊。说的真没错。其实我也劝过冬梅，既然销路不好，那就先停一下，摸好规律再行动吧。可冬梅却觉得自己不能这么自私，他必须要为乡亲们负责，不能让父亲失望，所以他还是坚持出去跑，再把钱寄回去，让大家相信他能做到。 他这样是不是太勉强自己了？ 是啊，冬梅这个人啊，确实很坚强，很勇敢，可是我觉得他的这种坚持已经有点偏执了。后来我就要期末考了，就没怎么再跟他联系，中间大概有1个月吧，一直没听到他的消息。不过就在我考完最后一科的下午，突然接到了冬梅的电话。在电话里他哑着嗓子问我，他是不是真的很差。我一听这话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他怎么了？ 他说他那天去跑客户，他见到了客户的女儿，人家也是专科毕业，可两个人的生活水平，哼，真的是天差地别。人家一毕业就有车有房，可他呢，他只有烂在仓库里的蘑菇。他一直没有打开销路，网店也卖不出去。他男朋友就是每天抱着电脑打游戏。他说他真的好累，很想放弃，也很想回家，可父母都在拼搏，自己根本没有放下的资本。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么努力了，可还是不行呢。说着说着，他就开始嚎啕大哭。哎，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了。说真的，我很同情他，父辈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他自己也对城市很向往，所以他总是不甘心就这么放弃。我觉得梦想就像是一座围城，他追逐梦想追逐了那么多年，最后眼看着快追上的时候，却因为缺少见识和人脉，就只能去做城墙外的搬运工。 你这种比喻啊，也有点极端了。 对了，前几天我去我师兄的快递店取快递，竟然发现当年劝冬梅辞职的那个姑娘还在。我师兄也问起了冬梅的情况，我就说了几句。我师兄说他早就看出来了，像冬梅这么有野心又天真的自以为是的人，怎么可能走得远。那个女孩也在旁边敲边鼓说，嗯，赵总说的对，我就说嘛，冬梅再这样干下去，干了也是白干。 这些人怎么， 他们说话确实不好听，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有点道理。但我没跟师兄说，冬梅现在又申请了大学生创业基金，和四个同学又一起开了个代购网站。我问他为什么还不放弃，其实回去种蘑菇也能踏实过日子，但他却说在城里生存是挺难的，不过我们总是好奇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总还想实现很多梦想。嗨，我觉得我们与那些生在蜜罐里的同龄人比，可能缺少的就是见识和人脉，我们唯一拥有的资本就是年轻了。因为年轻，我们还有资本去碰壁，去尝试，但这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方向。大多数人也不会遇见传说中的贵人，碰了那么多壁之后，顶多就是会让我们明白哪里是死胡同，哪里摆着此路不通的牌子吧。或许这也是冬梅坚持的全部意义了吧。 真的只有这些意义吗？请稍等，我想到了一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黑麦威士忌、酸橙汁、石榴糖浆以及砂糖调成的，它的名字叫做纽约。 为什么叫纽约啊？ 因为这杯酒使用的基酒是美国特产的黑麦威士忌，而调出来的橙红色也会让人联想到纽约的日出。 纽约的日出啊，还真是没看到过。 哎，如果有机会想不想去看看？ 当然想啊，你看那些美剧和好莱坞大片里的故事，好多都发生在那儿呢。 所以啊，你也应该能理解冬梅了吧。 啊，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所有最先进的文化和思想大多都是从城市中产生并且传播开的，因此啊，人们都很向往城市，特别是偏远地区的人们都渴望来到大城市体验一下生活。但是想在城市里生活下去，对他们来说确实充满着很多挑战和困难。我们确实得承认，现实中存在着很多不公平，即便是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也有很多让人失望的地方，但城市本身也提供着更多的机会和希望，给那些不愿意放弃梦想的人足够的动力，这恰恰也是城市的魅力所在吧。